讨厌你，明白吗？离开这儿，别让我在这又看见你。好吧，好吧，你再也看不见我了，永远你也看不见了。这孩子完全疯了。 明天再见一面，就一面，只要半个小时就行，永别前的见面啊！ 好了好了，说得好听，到时候就摆脱不了你了，还了解你们呢？ 贱货，你这个贱货！ 这是什么话？随便什么样的无赖都可以侮辱人吗？离开这儿，滚！ 原谅我吧，我没想这样说。 好了，回去睡觉吧，你这个秃尾巴狗崽子！ 此时，马廖甲和谢喵儿刚从女孩家出来。才感觉到了刺骨的寒风，可现在是夜里11:30，最后一班回家的车已经错过了。寒夜是这么漫长，该到哪里去躲避这一夜的风寒呢？这时正好碰到了一位刚刚散步回来的老大爷。 晚上好， 向你们致敬。 哎呦，大叔， 您坐。 事情啊，是这样啊，您能告诉我们在哪可以过夜吗？啊，我们在别人家玩来着，没赶上电车。 朋友的事儿，朋友的事儿。 大叔，只要能混到天亮就行了。然后嘛，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大叔，就在炉子旁边简简单单行吗？ 不行啊，不行啊，汉子们，我没办法。 为什么呀，大叔？ 我倒是很愿意啊，可是你不知道啊，我不是一个人住，我是他妈集体住的，我还有老婆，还有丈夫。就我个人来说啊，我很愿意。大叔。 老大爷逃一样的躲回了屋。 风劲儿从哪儿吹来的啊？白天还好好的呢，也许会下雨啊。 哎呀，就差下雨了。哎呀，我要在家待着该多好啊，至少暖暖和和的。 呵，这还叫春天啊？你呀、啊，到这个门洞里随便敲敲哪家的门，我去私人院子里试试看。好吧。 马廖甲来到了娜达莎家的门前。 当家的。 谁呀？ 晚上好，姑娘，您听我说，我没赶上电车，我冷得发抖。 我是不会放您进来的，您根本就别指望。 你干嘛说的这么绝对呢？ 我一个单身女人住在这儿， 那妙极了呀，说明您家找得着地方了。 疯了，我不认识您，怎么会放您进来？ 这有什么？来吧，我叫普希金·弗洛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大学生。 那又怎么样？ 您认识我了呀？ 你以为这就够了？ 啊，还缺什么？哦，还有，我已经看上你了。 无赖！ 你干嘛这么粗鲁？你在那空空荡荡的， 什么 冷冷清清的，又黑又暗的房间里，一个人不害怕吗？ 我不害怕。行了，别扯了，下次再看。 那什么时候？明天？明天来看您吗？ 你试试 啊！哎呦，你看我活不到明天了。哎，我要冻僵了。 行了行了，不会。 姑娘，我总觉得你会救我们的。好，问题就在这儿，还有个哥们儿跟我在一起。 还有个哥们儿跟您在一起 啊！ 真是一群叫人受不了的无赖。 我哎， 见你们。 谢喵儿也从另一个门洞里垂头丧气的走了出来。 怎么样？ 白费劲儿敲了三家的门， 结果怎么样？ 不开门都害怕吗？ 哎，门洞里怎么样？ 你以为暖和吗？啊，过了一天不烧暖气了 啊。周围却那么多温暖的住房， 岂止是住房呢？ 啊啊！ 还有多少酒，多少菜， 多少孤孤单单的女人呢？那走，一家一家敲门去。哎，等等，你打算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说咱们没赶上电车， 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说咱们快要冻僵了。 哎，那有什么用？你算老几？他为什么要关心你？ 说咱们刚脱班，没赶上快车。 小事一桩，打动不了他们。你能想出一个像样子的借口？ 说流氓追咱，难道这还不让咱们进去吗？ 你对人的了解太差了。 其实你又怎么样呢？ 哎，人的皮厚，打穿这层皮可不那么容易，应当撒一个弥天大谎，这样他们才会同情你，相信你。要么 啊， 恐吓他们；要么哀求他们。 对，要想有个开头， 得先把他们弄醒啊。 夜晚的路灯摇摇摆摆，我